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创意无价，传真热线23390209。咁啊，讲到呢个电视嗰个制作嗰个制度咧，咁啊，香港咧系同北欧唔同，因为点解咧？即系香港系形成一个咧叫做一台独大嘅现象， 亦系嘛？ 但系咧，亦唔可以怪佢嘅，呢个有鸡先有蛋先咧。 政府发牌制度， 但问题系，好啊，政府再发多几个牌，你去嗰啲屋村睇下，呢、這个叫有样嘢叫惯性收视。政府一樣有發牌俾有線電視喺度做嗰啲野生動物紀錄片啊、歷史咁嗰啲，嗰啲你可以幫襯，我冇人幫襯，咁點先？ 咪睇你個經營模式咯，我覺得。 薛家燕啊、Miss Mo 啊嗰啲喎。 唔係，我都睇經營模式嘅，我覺得。嗱、如果你話一定係要睇收視率調查，就好多時咧就要睇你究竟邊啲人睇緊你嘅節目啊嘛。你話我大眾化嘅，我係薛家燕，我係呢個皆大歡喜嘅。冇所谓，如果你从广告商嘅角度考虑，你个节目，你睇嗰啲人系中产阶级嘅，消费能力高嘅，虽然个 rating 系比唔上，个收视率比唔上呢啲节目，但其实个广告效力系会大啲嘅。 啱啦，嗱你 含金量高啊嘛，嗰个 含金量啱啦。呢个问题就咧触及到啊香港呢、這个即系广告界人士，佢哋所承认嘅究竟系量定系质嘅问题。啊、你话含金量高，人少咗，但系咧嗰阵消费力高，但喺老板眼中未必系咁睇，老板咧就觉得咧系人数 系重要过质素， 系啊，人嘅质素，咁咧就口同鼻咬啦。好啦，你 call 广告翻嚟，变咗你 call 啲乜嘢广告？老板话嗰啲桑拿浴室啊，嗰啲咁嘅皮肤膏啊。 瘦身啦、 啊，瘦身纤体啊，或者呢个叫做体香膏去臭狐诶喷剂啊， 唔系我哋而家都 一样有钱用， 唔系你而家一样有，全部节目嗰、那个所谓 title sponsor 叫做、即系冠名权啊，咪豆豉鲮鱼啊，一样有噶，而家都有，系啊，如果你个生意咁样做嘅，因为个制度令到你可以垄断嘅话，你可以继续咁做落去。 咁但系大家要明白，电视本身亦都系一个意识形态嘅。一个控制的工具， 江门出产花生酥特约啊节目， 系啦， 咁样即系变咗。 我讨你嗰个节目有冇 title sponsor？ 冇 嘅， 好彩冇，系由电视台自己支持。 点解着咗几十年都系着嗰只牌子嘅西装嘅？ 咁啊， 系咯， 呢个 我记得我小学睇嗰阵时已经系嗰个牌子赞助噶咯，你着嗰啲西装。 轻股就唔好博股啦。啊！呢啲人梗有前因就莫善人嘅。 但系点解又系几十年都系嗰个都系做形象设计，系咪先？诶，呢个我哋又成日都系百思不得其解。 呢啲人哋公司长情啫，有情有义啫，细水长流咯。 同埋一样嘢，你觉唔觉得咧？嗰个电视台出啲 credit 咧系特别快，睇到你眼都花嘅。 咁啊， 其实嗰个可唔可以投诉咧？ 吓，譬如我想知道呢啲幕后人员 咪就系咯。 将佢嘅创意贡献喺呢个节目嗰度， 快到睇唔到你真系。 呢个要申报利益，我好难回应。呢个系人哋悭时间啫， 悭时间。 同埋呢证明呢个证明， 佢唔出好过啦，系咪？ 证明电视观众个平均年龄好年轻， 系咪？ 即 系跟得到。 你话阿婆师奶，佢点会跟得都跟唔到噶嘛？系嘛？唉，传真热线23390209。不过你睇下外国咧，荷里活嚟讲咧，佢60年代都系一个叫做帝国式嘅。嘅片场 即系一条龙式啦， 即系一间大公司一把敲揽晒拍大， 演员又系佢，导演又系佢， 美高梅霍士养埋成班啲演员、导演出粮、灯光、道具、 片场制度。 但自从一套叫做《埃及妖后》咧，就呢个制即系拍到蚀晒本，除咗益咗呢个理查波顿同伊丽莎白泰来两个 可以结到婚、 气私用之外咧，就变咗呢个制度咧，就从此走向没落。所以变咗而家嘅荷里活已经叫商场制，咩叫商场呢？佢一个大摩，但佢里面有由1101开始至到1909， 佢唔同 number 可能系唔同嘅独立制片嚟噶嘛？ 间间吉铺， 即系 你胡恩威 只要肯俾租，你自然可以入去買嘢。 同埋係變咗係佢哋一個平台，跟住下面有好多製作公司，嗰啲唔同嘅製作公司就去競爭。係 啦， 咁佢哋咧就多咗好多品種上多咗啦， 同埋個成本係會。 另外個成本亦都下降。 咁你一洗牌咧，就荷里活自從七十年代末期就出咗一批知識分子新晉導演啦。 係，即係史蒂芬史畢寶啊， 史畢寶啦，馬田史高 斯啦， 馬田史高西斯啊，佐治盧卡斯啊， 係啦。 自從呢班冇戲咧，就唔你唔會再睇到以前嗰只尊榮牛仔啊， 奔墟啊嗰啲咯， 奔墟啊七合當購置，即係尊榮查爾登希士頓啊，呢個斬柴佬查理士布朗神呢種咧，甚至奇連伊士活呢種充滿啊呢個大男人大白人主義嗰度冇得撈咯， 咁又 反而咧冇啦， 查理士布朗神咪去咗做電視咯， 係咯，做電視 斬柴佬做電視， 咁係多元化， 即係北上揾食咯， 其實係多元化咗噶嘛， 係啊，即係多元化，即係同從此啊。那個越戰啊，那個形象都不同了。自從有獨立製作之後，那扎人知識分子左派自由啲，因為他在校園嗰陣時候曾經反過越戰，他出嚟做導演，他就拍《獵鹿手》啊、《榮歸》啊、呢、這個《現代啟示錄》啊，呢些係心底裏面反對美國出兵。 即係如果從阿陶傑嘅角度去講咧，如果香港嘅電視工業咧能夠破除陰嘅狀況咧，應該個社會嘅創意同埋多元化係會出翻嚟。 唔係，係就呢度，但係人哋美國多人才， 唔係 人哋電影學校都幾間。 当然你可以咁讲，另外呢美国嘅电影工业呢係比较着重呢即係 R&D 嘅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即係研究与开发。譬如话呢罗伯列夫大家可能听过好出名嘅演员啦，其实佢对美国电影界最大贡献呢就係佢成立咗一个叫做新班嘅电影节。咁呢个电影节呢就係专门呢就係俾一啲艺术电影、实验电影或者係一啲叫独立制作，就係非呢、這个即係荷里活嘅大片厂出嘅一啲电影。咁里面呢係培养咗好多新嘅人才，写剧本又好，演员又好，导演又好。 罗伯列夫自己打本。 冇错啦。 关佢咩事咧？佢自己出嚟， 因为佢会觉得，佢会觉得佢对个电影工业有个贡献，就唔单止系 多啲人才， 演员嗰方面 捞过界啊， 系捞过界，但系想培养多啲人才。 你头先讲到呢个 R&D 咧，就唔净止系电影，喺西方嚟讲咧，好多跨国企业都有， 好重视 R&D， 汽车啦， 啱啊， 特别系时装啦，入去意大利啲大嘅名牌咧，呢个所谓叫研究与发展嘅部门咧，平时系养住一班读书人 或者无畏人啊， 无畏人。怪人 谂埋晒啲怪嘢啦， 佢咧可翻工唔可唔翻工啊，咁咧就翻工嘅时候咧，佢就睇书，睇嘅书一上天下地，或者咧成班人坐埋喺度斋噏，咁咧久唔久啦，噏到攰啦，就问公司支笔钱，攞张机票去印度。行完一个月返嚟，跟住佢就会要写报告。就话我去完印度之后，我去过呢个叫做南边呢、这个北印度，我参考过印度嗰头啲印度妇女嘅服装，我发现佢行呢几只色可以啊，沟入去我哋而家呢只意大利名牌嗰度可以用啊，退出去啊。嗱，一个报告呢就可以，可能啊上边一采纳出一个新嘅印度特色嘅服装系列。可能就同公司賺咗成億。 唔係，其實唔單止係美國、歐洲嘅， 係啊， 日本嘅大企業咧， 絕對有。 譬如三菱咧，三菱佢自己嘅研究部咧，佢唔單止係產品開發添啊，佢直情係對嗰個成個日本嘅發展啊、政策啊，譬如 社會科學嘅研究啊， 係啊，成個將來嘅社會趨勢啊嗰邊 啊。 點解呢一種部門喺外國企業化，香港唔得咧？呢個就同香港嘅生意人嘅腦筋同埋態度有關。只有香港嘅老闆。揸住口雪茄走嚟，一望，咦，嗰几条友坐喺度 吹水， 吹水喷口水，即刻叫嗰个主管嚟，喂，嗰两条友做咩？ 俾张卡佢，听日打卡。 佢系做研究人员，咁研究咩啊？点解佢人人喺度车衣佢两个唔使做嘢咧？啊，几钱人工啊？哇，多成十倍啊！喂，点解请呢两条友喺度？哇，佢做研究啊！哇，佢系研究服装潮流，你问下我啊！啊！我上个月啊，就去 咪抄咪得咯。 啊，抄啦！ 你走去栽晒咁样，立一扎翻嚟照做咪得咯。 啊、 研究开发啦，系咪？ 啦、 啊，系咪？ 我上个月坐飞机吓、啊、去呢个泰国揼骨，就喺个飞机舱度发现呢几本时装杂志，一掟嚟你睇啊，抄啦！咩 research 啫？啊，仲我 cut 咗几个呢几个人，佢悭翻一大笔。哇！ 唔系嗱，我讲个古仔你听。我离开学校嗰阵时咧，我考过某电视台嘅编剧嘅，咁就啱好你老友咧刘天赐同我上堂嘅嗰阵时，佢都系咁讲噶。佢话： 喂，好嘅橋賣曬俾呢個電影啦，睇錄影帶抄啦，咁樣都 係。即係香港個創意咧，就係抄，抄得快。就 咁啊，抄咧就好難講嘅。七合當救治同埋呢個叫做七合四二都係抄嚟抄。 但係日本嗰種抄咧，人哋就真係抄得好仔細，即係諗一啲新嘅嘢。 仲有啊，又嗰套叫做貞子嗰套叫做乜鬼嘢？午夜凶靈。都有美國佬嗰、那個嗰套， 佢買到版權， 買版權咪俾 就有美國版 合法抄， 人哋啲美國人就會咁樣做，香港咧就照做。 即係你香港嗰啲生意人咧，始終都係留喺以前嗰種小龍意識， 係啦， 佢係覺得喺度開緊手作坊。一手作坊請十個八個長工，佢要坐喺度睇住你四肢咧，喺度踩緊踩緊面粉，兩隻手咧一路喺度咧打緊墨，四隻。四肢一齐活动紧嘅时候，佢先觉得一个月俾二两银俾你做人工，系使得物超所值。 唔系啊，我举个例啦，又系又好笑。香港一个好成功嘅报业集团咧，即系亲身经历嘅，其实佢咧啲老细翻到嚟咧，跟住咧见到 office 咧啲人未翻工咧，跟住嗰阵时九点钟，跟住就话：哇，我出咁多钱。九点钟冇人翻工嘅，死啦死啦死啦！我想蚀大本啊，乜乜啦咁样，即系佢哋嗰种心态就系最好。 管小学生咯， 九点钟打卡， 系啊 系啊， 然后咧就夜晚黑七点钟放工打卡。 嗱，问题喺呢度，就系如果一个中国人社会，佢好有学日本学欧美，即系成立一个咁嘅部门嘅时候，呢个部门会唔会真系请咗一班大学生，慢慢变咗大炮王嚟到揾老细笨先？会唔会先？ 唔系呢个就是你睇佢哋老细本身有冇眼光。第一，第二你点样去管理呢班人？ 又唔可以咁假设嘅。问题系你要即系、就是、你真系要一个社会有创意，唔系话净系嗰个政府要有咩政策。我固然政策重要，但系呢个叫做创意嘅嗰个工业个意识咧，要喺七十二行，特别喺一啲大嘅企业里边咧，要 有啲龙头作用啦， 要渗透先。我哋都唔使嘅，我認為我抄啦，咁啊個老闆娘上個禮拜。 唔係，但係因為而家香港就唔可以繼續咁樣抄落去啊嘛，因為大陸抄得仲叻過你， 係啊，冇錯啦， 係咪先？香港咁樣抄落去就唔掂啦，係咪先？ 舉個例，美國好流行嘅電影《Sex and the City》， 係啊， 大陸而家即刻揾四個女演員就抄你就拍啦嘛。 你問我咧，就中國人咧係三百年來或者叫剪咗條辮以來最叻就叫抄嘅啫。創意咧係冇嘅， 都有叉燒包啊嗰啲咯， 食嗰啲叉燒包 食嘢咯，係啊 食啊食啊！我琴日講咗，例外就 係食咯， 食個湯穿山甲可以食呢個食毒蛇得。嗱，而家你講得啱啦，阿威哥，香港就係抄，都面對大陸呢個龐大嘅 抄，佢抄得快嘅， 同埋佢個團隊大好多啊， 多人抄， 係啊！ 以前當成個大陸喺度抄蘇聯，戴住個毛裝嘅時候咧，你就偷笑，你抄多啲啊！抄史太林，抄到而家唔係喎， 佢而家抄最叻啊嘛， 佢抄歐洲 啊， 佢抄美國喎、啊。嗱、 啊， 最近衰咗呢個楊斌，有個地產項目叫荷蘭村喎、啊，抄將成個荷蘭嗰啲叫做你哋最欣賞嗰種品味建築， 嗰種唔係我哋，嗰種係抄日本嘅豪斯登堡嘅啫。 你上到珠江三角洲啊，你睇下嗰啲咁嘅酒店啊，門口嗰啲噴水池啊，嗰啲咁嘅維納斯，全部抄喎、 啊。係啊， 你夠唔夠去抄啊？ 唔係， 你夠去抄。 我舉一個例子， 你成本夠唔夠佢賤啊？ 举一个例子啊，你打开好多而家国内出嘅杂志，譬如讲电影、新电影啊，或者新 看电影啊嗰啲 电影 啊，你会睇到佢哋对于外国嗰个知识嗰个渴求啊， 系啦， 系强过香港好多。而家香港咧就糖水滚糖鱼， 系咪啊？ 演员嚟去都系咁， 系啊。 咁好似有个听众就 fax 咗过嚟就问咧话。即系点解中国大陆啲电视近年嚟个质素会高过香港？好似前一阵子有雍正啊，有康熙啊，同埋走向共和呢啲电视节目， 唔系套套都高过，高质素嘅本地嘅电视台先会买，低质素嘅仲多。你自己上大陆睇下嗰啲咩青海电视台， 咁但系又你又唔好咁讲啊，土语嗰啲高质素点解会高先？你觉得？譬如走向 共和咁样，有原因点解咧？呢个咧系大陆嘅强项，大陆拍历史剧、历史片喺文革前拍过《甲午风云》，拍过呢啲叫鸦片战争，佢有天时地利近水楼台之便，佢着一套执套青装，嗰套九品官或者三品官嗰个图案就系啱嘅，佢有一班呢个智库。 北大歷史學教授，可以在後面支持香港就冇。 但你走向共和嗰啲咧，其實佢個製作個技術都係好專業噶啦，唔係淨係考究喎。個編劇咧，其實同我年紀差唔多嘅，都係北大歷史系畢業。 設計成個製作設計嗰人都係三廿零歲，後生後生嚟嘅。 就置之死地而後生，因為喺大陸冇創作自由，所以嗰班人唯有沿用中國三百年來文學最流行嘅一隻叫做含沙射影， 影射文學， 影射文學。謝孫中山把口喺度發表咧，法輪功幫主所講嘅嘢。 哇！咁啊，你咁樣屈人哋又唔太好妥。 類似 你咁樣害死人。 哇！我 人哋講解中山裝，你又話法輪功。 中央台禁影啊，我認為抵啊。 佢冇禁影，你冇話。 佢要佢重新刪剪， 佢要佢爛尾，我認為抵啊。如果我係今時嗰個康熙皇帝，我拉曬走向。 唔係喎，但係我聽聞香港嘅電視台其實買咗嘅喎，唔敢播喎，好似係。 唔會嘅，未必唔敢嘅，人哋 未必唔敢。你要幫我哋問下喎。 係啊，你又要問下，唔 關 我 事。 高層啊， 好啦，咁啊，傳咗熱線23390209。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陶傑、劉西良、胡恩威、光明頂。 今晚嘅話題係創意無限，咁啊收到有位一市民嘅傳真話，呢個節目嘅廣告咧可以收貴啲，但係廣告嘅數量就要少啲。而家聽得一段段斷絕禾蟲，入神嘅時候突然間又插入新聞天氣等，呢、這個又唔好意思，呢、這個係廣管局條例所限，隔離台都差唔多嘅啫，嚇、啊。咁就其他好多嘢咧就嚇。啊有啲就涉及、啊、一啲嘅人身攻擊啦，有啲就涉及到某啲大企業嘅一啲評論咧，就無謂播住啦，啊，無謂轉述啦。咁啊，講翻呢個，即係呢個影視嗰個創意，點解大陸嗰度拍歷史劇強項？佢好多嘢係渣噶，文藝愛情啊唔得。 警匪都唔係。你最近睇綠茶嗰套電影係？ 即係姜文 同阿趙薇。拍得過南韓咧？佢咧，我咪其實好多學緊南韓。 唔係嗱，你睇下陳凱歌嗰套《和你在一起》啊， 韓國套嘅 技術，佢係抄《跳出我天地》，但係咧，佢個製作個技術咧，你睇到佢係即係已經係去到香港嘅水平。 因為南韓沖印啊嘛，後期製作比韓國 攝影都係 呢套戲咧，我就麻麻地中意，因為覺得做得太偽善，而且不合現實。 即係有啲怪結局， 古樓啊，真係啊， 怪古 樓做咁嘅僆仔，就話喺農村出嚟學拉小提琴，到最尾感謝佢老豆喺北京火車站個大堂嗰度拉小提琴，係吸引到成幾百人嚟圍觀。喂，可以將成撅小提琴由頭拉到落尾，公安死曬。 咪嚇，咪拉到咁大聲。 唔係，咁嗰個係創作嚟嘅，你又唔可以咁講。 你而家咁樣企喺度， 違反物理嘅原則。 聚集成幾百群眾，就叫危害社會安定。嚇，呢條友呢個片裏面竟然俾個你頭拉到落尾。 唔係嗱，佢個劇本好唔好一回事 啫。 嗱，我覺得佢個製作咧，佢個對個細節咧，其實係已經執得好好。 佢裏邊有一個好嘅角色，就係一個失意嘅鋼琴教。 是 住喺北京嘅胡同里边，攞住杯茶， 嗰个细节啊做得好， 嗰啲细节就好。即系但系咧，即系整个嚟讲，纯粹文艺嘅温情嘅咧，大陆都系唔够啊，欧洲唔够， 但系人民就精神嘅， 即系嗰个强项系历史剧，呢个无可否认。 但系我觉得如果佢个城市咧个中产阶级越嚟越多咧，其实呢类嘅 会改变， 系啦，呢类嘅作品系会越嚟越多。 武侠剧咧就最弱。 都唔好咁講， 笑傲江湖就翻到金融拍台啊，反台啊， 金融拍台啫，好多都幾好睇喎， 麻麻地嘅喎， 好睇過無線嗰啲啊， 咁咧就即係嗰啲恐怖啊，嗰啲因為咧係限於 唔可以鼓吹迷信， 係話不 電台就好啲，電台就好多鬼故嘅， 鬼故大陸電台 都有開始有， 大陸而家攞個手機啊打電話聽鬼故都有啊， 即係呢啲咪就 係啊， 你仲金金嚟做乜嘢啫？系嘛？不过人哋日本佬成个日本片电影里面有一个嗰个恐怖片，由怪谈四谷怪谈到贞子咩嗰个咩 午夜凶灵咯， 午夜凶灵，人哋成套嘢攞到出嚟喺外国系成为一个 经典嘅系列，鬼佬要学佢 再拍咯，攞嚟。 我再拍系你大陆佬以为，哎呀，又话教坏人民啊，又话咩咩吓，你自己个箍死人民嗰啲创意啫。 冇啊，但系嗱，你以前因为咁啊箍死，但系如果佢自由化之后咧，其实就慢慢上嚟嘅，真系。 唔系呢几年松咗好多噶啦，好咗好多噶啦，你比十年前。 希望有啦，即系嗱，即系点都好，即系大陆喺度转 进步紧。 你香港要睇到呢个形势啊，嗰、那个威胁同埋嗰个竞争。政府和民間 要努力啲做嘢， 影視的創作人究竟怎做呢？這個問題就真係俾各位高明去解答啦。今晚的光明頂咧，胡欣威、劉世良、陶傑講完嚇，這個星期咧好 happy， 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